心旧的都抱着 no 我不论再停留留声呼吸将宇宙飞有力引力飘走的远美这是在头顶上的中华被留在大气层里 天都不想待了，因为待在这儿就剩倒霉，连做梦都是一些不好的事儿。这样的人可能太过焦虑吧，总以为自己最倒霉，遇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逃避，所以才陷入了墨菲定律的圈套。有些事儿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但无法改变不代表不能去做。每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往往隐藏着破局的可能。假如你已经洞悉了这种可能，不妨来一次改过自新。撞了南墙先别回头，转个弯绕过去，墙的背面或许就是你想要的花园。来听程海伯伯的新歌转个弯就到。 十万个谬论只为一个真相，充当保护肉盾，昨晚去了把三千早起了太困，晚了转手只有洗衣剪天，你在哪里想给你发微信， 你说你刚醒可能和单位说申请假了抱病，我说今天下午开车过来接你， 请你不要来我可能有安排，难道我是你的阻碍， 只是我在猜测是否我大有问题，日渐怪异的态度给我了一个大暴击，那些记忆已经记忆已经分崩有离析，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主动找路买自己， 问问海伦路的老板这 CD 还好没，最早和他一起听过但我找不到了呗，学学道道的日子可以从春过到冬，直到现在我还熟悉你的号码 cell phone， 房间门稍许用力一推其实就能开，为什么要站在门口像个傻子一样呆， 距离上次联系已经过了54分钟，可你却说不好意思却都是因为偏头痛，喂都已经过了多久你转弯要一个钟头，我脚下的烟头一看住我像一条傻狗， 喂你怎么还没有来，你这个弯已经过了快一个钟头了你知道吧，那随便你好了啊，好啊行， 只是我在猜测是否我大有问题，日渐怪异的态度给我了一个大暴击，那些记忆已经记忆已经分崩有离析，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主动找路买自己，只是我在猜测 是否我大有问题， 日渐怪异的态度 内心想法无人顾及， 那些记忆已经记忆已经 封锁成规矩， 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主动找路买自己， 男女的无助上一次从侧面嘲讽，幸福是之后的牢笼，不提不知的遥远的伤痛，不是每个话题跳过都能找给他，不再想要半夜失恋的故事更尬， Wake up in the morning 是不是想念跟你在，怎么办自动忽略的面敷衍的不敷衍要我当没看见，怎么办调动我眼暗面早满面前完美你最好别出现，誓言在心口上乱讲。 This is a normal life, normal life, normal life。 只是我在猜测是否我大有问题，日渐怪异的态度给我了一个大暴击，那些记忆已经记忆已经分崩有离析。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主动找路买自己。只是我在猜测 是否。 我就主动找路买自己， 点，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一节带来的两首歌都相对比较安静，可能不太像是能量音乐的表象，但是细听不难发现，这些歌的骨子里依旧充满着力量。首先带来的是陈思健的新歌《留白》。陈思健的音乐我们曾经重点推荐过几首，都是比较燃的风格，他给人的印象也是那种 Z 世代的二次元少年。这首《留白》却玩起了极简主义，只用一把吉他当伴奏，演唱也是一气呵成，没有任何修饰，连换气的气口都能听得清，比较忠实地反映了歌手的演唱过程，是一次既大胆又合理的尝试。 人生就是场病，注定时日无多，要我怎好意思拥有些什么，去这么好困惑，该的再该，该写的就让他写吧，那一朵真值得被记得，本来就各有命，便要来去婆娑，然后有些恨想得却不可得，你说人若从明天哪来天地那么多歌，每一首能真的被记得，不太适当的深刻就一笔带过，相似的悲欢离合隔着长长关火，就像从没憧憬过要完整什么，留一道白纸一层灰，就算这永远只是永远只是种遗憾，但至少能永远属于谁。 少能永远属于谁，但至少能永远属于谁。 总听人说人生不要留下遗憾，但是世界很大，人生又很有限，有遗憾是必然。如果把人比作一支画笔，哪怕用尽全力涂抹人生的画布，也不可能填满所有的空白，留下的白虽然充满无奈，却也是另一种美。陈思健已经领悟到了这种美，他知道自己不能把每一个自己放进一首歌里，所以那些暂时没有能力描绘的东西当作留白记录留下来，当作永恒。人人都有梦想，写歌是音乐人的梦想，我们也都有各自的梦想。如果说梦想不是用来实现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可理喻，但是如果把梦想当作灵魂的支撑，你大概会认同。下一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梦的人，请你为自己骄傲，因为你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梦想家。来听邱卓然的《梦想家》。 从未感觉这条路有多坎坷，只是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这些年在唱歌，不知身边变化那么多，爱的人都被错过，看过太多冷眼，只一笑而过，听着妈妈一遍一遍的嘱托，是该让生活普通，梦想留给下辈子做不舍得，又如何面对年轻的我，该如何诉说执着的你，此刻竟然变得如此脆弱，梦想多沉重，背负它的人有没有不同，梦想家如果会坠落，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看过太多冷眼都一笑而过，听着妈妈一遍一遍的嘱托，是该让生活普通，梦想留给下辈子做不舍得，又如何变得如此脆弱，梦想多沉重，背负它的人有没有不同，梦想家如果会坠落，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即使不能再做梦了，我永远高唱我歌，这话筒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是完整。我的 难免得如此脆弱，梦想多沉重，背负它的人有没有不同？梦想家如果会坠落，我希望我是最后。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断梁。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稚气的外伤。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

时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 傍晚意味着一天结束，同样也意味着新一天的即将到来。当你路过夜幕下的城市，斑斓的车流和人海就是你能见到最美的风景。刚才的歌恰好记录了这份美好，来自毛不易的《城市傍晚》，典型的写实主义，每个人大概都能看到自己的身影。毛不易的第三张创作专辑《幼鸟指南》已经正式推出，写实主义依旧是重头戏，创作灵感来自他的亲眼所见。擅长捕捉人间故事的毛不易，讲故事的能力似乎又有长进。他不再只讲自己的故事，而是放眼众生，真实的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能量音乐周末版的这一节节目，我们还是挑选了三首歌做重点推荐，来听下一首《纯净无比》。 有一天，男孩的背包插着一支鲜花，周围的人偶尔望向他，不是疑惑眼神，如同欣赏一幅画。有一天，女 海的身上装饰精致花纹，周围的人偶尔对他笑，不是轻浮口吻，因为懂他的表达。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苏醒，原来世界无比纯净。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轻盈，世界原来纯净。父亲的眼角偶尔挂着泪痕，在拥抱孩子的时候不会刻意躲闪，柔软同样是伟大。有一天孩子的额头多了一道伤疤，在踏进家门的时候不曾有一半分，他可以这样长大。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苏醒，原来世界无比纯净。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轻盈，世界原来纯净无比。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苏醒，于是不再彼此推理。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轻盈，世界本就纯净无比。 纯净无比是毛不易的新专辑《幼鸟指南》的开篇音乐，代表了人生中某个苏醒的阶段。苏醒可以是起始，也可能是回溯。毛不易希望用纯净代替浑浊，用宽容代替偏见。男孩背包里的鲜花，女孩身上的纹身，父亲眼角的泪痕，孩子额头上的伤疤，这些不该成为歧视与隔阂。世界原本就纯净，当善意和善良苏醒，人们就会察觉世界的纯净。连播了两首慢歌，来听一首节奏比较快的《于是没有洗头》。歌名有点无厘头，但是依旧写实，不洗头就出门的负罪感，希望听完你能放下。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懒惰的时候，心情差的时候，甚至也不洗头，反正就算清醒大半夜没人能看懂。走在路上，一群校服蹦蹦跳跳从我身旁经过，想不起来那个年纪的我是不是也活不好动，好像更年轻的时候晴朗和笑容确实比现在更多。没关系，他们拥有的我也拥有过。早餐店门口排队的人和我一样一脸冷漠，也许让他疲惫的一天刚刚开始或是终于结束了。好像有几个年头很清醒，终于不用被强迫着吃早餐。什么时候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今 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下班之后总是错过日落，还好没有错过末班车。学生模样的男男女女靠着车窗耳边厮磨，好像也曾有过这样的人，让你什么话都想对他说。这么多年之后，你早就忘了自己说过些什么。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今天的自己还是一样的懒惰，于是没有洗头，没人发现，有点清醒，有点失落。走过很多地方，没有留下什么，我们依然走着。他和你我想象的不同，原来这才是生活。我亲爱的朋友，我原谅你，让你能陪我到最后，没能陪你走到最后。我亲爱的朋友，请你原谅我。 后边的音乐，我们忠于经典，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能量音乐 ，Here is the Power Music。 这是来自王源的新歌《疯人公园》，该怎么形容这首歌我也说不准，因为王源以往的音乐里找不到一首相似的作品。你可以说是曲风颠覆，也可以说是剧情荒诞，还可以说王源长大了。总之，不一样的王源确实用一首不一样的歌带来不一样的惊喜。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下一首推荐的新歌来自程安和阿一的海鸥电台，歌曲的编排非常有创意，基本上用说唱的形式制作了一期电台节目，有开场白，有对话感，还有听众留言和 DJ 回复。两个音乐人不单唱得好听，说的也好听，要是成为一档常规节目，收听率一定不错。来自程安阿一的海鸥电台。 Hello， 这里是海鸥电台，请听到音乐声响起之后留言。祝你今夜好梦。 Con， 祝你像海鸥一样自由自在。 当画家和诗人留恋着晚风，当他迷茫就像离群的海鸥，何以为家他更像就是活在当下，应该内卷还是躺平，需要时间来缓冲。三包烟不离一瓶酒，他和孤独再次握了握手，这次之前求个纪念能有好梦，梦里那年可以收到大雪保送。无数个日夜失眠压抑到了脱发，现实的世界没人愿意听他废话，真正的离开完全没有声音，绝望的他想拿真金换真心，想给自己放个假好好出去旅游，可家里没有热水也不想再去洗头，他躺在沙发开始变得发烂发臭，生活是个小偷他却仍然享受，想念那个平静的下午，一切没来由，外部疫情期间去世，时间赶不上回头，他依然是个普通人，没成为父母的希望，世间只有一个疾病那就是贫穷，他站在灯塔的码头的一艘船，现实的压力只能自己看着办，要是能去彼岸吃到外婆的饭，夕阳的影子形成无量光弥漫， 满是灯的宿舍里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见过无数次凌晨三点的这座城，他开始明白自己好像并不合群，他开始明白习惯孤独或许是种修行，他品尝到了事后冷血以及难无趣，噩梦里的场景希望被复制一句，把医院当成了家，看隔壁病床的花，惨白的光折射到他的手上，折到了疤，他还有房租没有交，水电又涨了，冰箱里剩下的酒糟干脆煮汤圆好了，对话框没发出去的文字从屏幕里跑了，他找着找不到却跌倒了，他来到便利店浴室换成了立群，他想起离队的海鸥也曾是一群，到最后还是走散了，他们关系也断了，点燃的香烟让思绪又乱了，码头不再是港湾，灯塔却明亮如夜，火油去记不出的爱情注定没结果，他开始思索起这一切的一切，听着脑海里的独白又过了一夜，直到天空开始变色，黎明与白昼，风从落地窗里吹过，寒意比昨天还透，他给自己做了一碗温热的白粥，他来到海边看到了盘旋的海， 热爱漫无边际，生活自有分寸， 电影不是爱情，帆船终将起航， 就算是风亦会有归途， 我们总有落地的时候，只要还能跳起来就别犹豫， 我们总有落地的时候，趁还能跳起来就别犹豫，这是海鸥电台的结束语，我们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最后带来的是谢春花改编翻唱的《虫儿飞》，原唱是郑伊健，虽然是一首搭剧歌，但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谢春花清亮的嗓音给这首歌注入了童年般无忧的活力。明天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你也到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Make